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老百姓有句俗话叫一个女婿半个儿，您要是做了皇家的女婿，更是媳妇事业双丰收。这皇家的女婿有个专业的称呼叫驸马，那这称呼是怎么来的呢？皇家女婿驸马爷竟然是个小小的弼马温，车夫舍身救高祖，下嫁公主报恩情，更有甚者大白天见鬼，落魄书生误打误撞接姻缘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皇家女婿。早先这公司里边的大头都叫老板经理，现在再叫老板那就俗了，现如今都叫 CEO。秦始皇之前有三皇五帝，这皇和帝是分开叫的，还有称王的，像什么周武王、周文王、秦王、赵王之类的。秦王统一天下之后，对自己的称呼不满意了，我这功业就是三皇五帝也比不过呀，还老是秦王秦王的叫，这可不行。丞相啊，你研究一下，把这称号改一下，要把我这丰功伟业给彰显出来。这丞相带着人回去一研究，第二天就报告了，说这上古有天皇、地皇、太皇，太皇最贵，可以把王的称号改为太皇。秦王反复考虑，我这功高盖世，盖过了三皇五帝，干脆我把皇和帝这两个字合在一起，你们呢就管我叫皇帝吧。打这之后，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就都叫皇帝了，俗称叫皇上。这新皇上秦始皇特别喜欢端着架子旅游，他每回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的，他这车马华丽无比，金色的顶盖，车身雕梁画栋，前后左右还都有车马护卫。这人多的由打这儿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刚下完一场沙尘暴呢。这天秦始皇出游，来到了一个叫博浪沙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地处中原，本来是产粮的大地方，可这秦始皇暴政不断，很多田地就在荒废着，这老百姓也不敢种，饿得奄奄一息，没人管没人问的。秦始皇可不管这一套，坐在马车上还是到处旅游呢。走了一段前方拐弯，就在这马车拐弯的时候，突然从车旁边窜出两条黑影，其中一个抡起大铁锤就朝着秦始皇锤过来了，把这皇上吓得大叫一声，往后这么一仰，前后左右的侍卫呼啦全围上来了，有查看情况的，有拦马车的，有追刺客的，这帮人一下乱作一团，皇上皇上您没事吧？秦始皇还在那撅着呢，快快扶朕起来，哎呦，朕这腰啊。 大伙七手八脚的把秦始皇给扶起来了。一看旁边这副车砸的是稀巴烂，好险，差点稀巴烂的就是朕的脑袋呀。秦始皇给吓得面如死灰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追刺客的空手就回来了，人没追着，可这一下让秦始皇就长了教训了，往后这保安措施还得有待加强啊。可是随从已经够多了，怎么加强保护呢？秦始皇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，既然是龙，就应该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。除了保镖多点，这行踪也不能让世人知晓。打这之后，秦始皇再出游，这队伍里您就看吧，十辆八辆车的不在话下，今儿个坐这辆，明天坐那辆，同时还安排了很多副车，让一个替身坐在副车上，掩人耳目。后来的历代皇上都把秦始皇总结的这套方法给学过来了，亲自选定一个替身坐在自己旁边，这替身往往又是皇上的女婿。为什么让女婿坐在身边呢？一来这女婿是皇室成员，坐在旁边他不掉面子，您哼不能选一个身份低下的保镖坐旁边吧。二来这女婿听话，总比外人可靠多了。第三点，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，女婿是个外姓人，死了也不过是光荣牺牲，皇家没有什么大损失。这要是皇子，皇上绝对不同意他坐副车上。这样皇上的替身就由女婿一手包办了，跟着皇上出游各地，时间长了，大伙儿就把皇上的女婿叫做驸马了。关于这驸马的由来，民间还有一段传说，相传楚汉战争时期，这汉高祖刘邦的车马是请人专门设计的，这马车一共有三个座，前边是两个车夫的位置，这俩车夫一个是正车夫，一个是副车夫，刘邦就坐在后边指挥战斗。有一天这刘邦的军队和项羽的大军相遇了，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，刘邦的大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士兵们是落荒而逃，项羽不肯罢休，乘胜追击，穷追不舍呀。这个时候刘邦的身边只剩下俩车夫和十几个士兵了，眼瞅着项羽的追兵越来越近，搭弓射箭朝着刘邦的马车可就射过来了。嗖的一声，刘邦只觉得耳边扫过一阵疾风，正马夫一声惨叫，这箭正扎在他的后心，正马夫一下歪倒，掉在了马车之下。刘邦吓得魂不附体，坐在后边不知所措，正马夫一倒下，前边这些马就没了命令，这个往东那个往西，这马车摇摇晃晃的，差点翻沟里头。关键时刻这驸马夫往边上一跳，抓住马缰绳，一边的狠狠的抽下去，这些马就乖乖的听话了，撒开蹄子继续往前奔。刘邦坐在马车上惊魂未定，这项羽咬着马车不撒嘴，冷箭是一只只射过来，这刘邦的小命可就全压在车夫身上了。左右躲闪之下，马车狂奔了十几里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马夫一边打着缰绳，一边就把自己身上的红袍子脱了下来。汉王，这性命攸关的时候，属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还请汉王您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，穿上卑职的衣服，在前面下车，卑职换上您的衣服，引开追兵。刘邦一听，事到如今也没辙了，先躲过这一劫再说吧，接过车夫的衣服就把衣服换好了。等到前边拐弯的地方，这刘邦就从马车上跳下来了，躲在路边的树丛里，这马夫呢穿着刘邦的袍子继续快马加鞭。这项羽不知道刘邦暗地里的调包了，追着马车是绝尘而去。刘邦大难不死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 等到后来，刘邦登基做了皇上，为了报答这车夫的救命之恩，刘邦下令在全国寻找他。找到之后，这马夫被封为了都尉，刘邦还把小闺女嫁给了他。这马夫一下升了官，人称驸马都尉。叫着叫着，这都尉俩字也省了，直接就叫成驸马了。这驸马也就成了皇家女婿的代称。高祖刘邦的这段故事毕竟是个传说，在那些史书典籍上，人们还发现了驸马的另外一个来源。起先这驸马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官职，全称叫驸马都尉，专门负责皇帝御用的马车。这驸指的是马，三匹马拉一辆车，这左右两边的马被称为驸。驸马顾名思义，就是掌管旁边这些马的人。这官位看上去是个小小的弼马温，可实际上这官并不小，年薪就有2000石。而且这算是皇帝身边工作的人，多少人看着小小的弼马温都眼红呢。魏晋之后，这驸马就不仅仅是官职了，而是变成了皇帝女婿的专门称呼。这个变化在小说《搜神记》里有所体现，而且说的比高祖刘邦的那个还要神乎。话说在西汉时期，这陇西郡有个名叫辛道度的人。这一年夏天，辛道度外出游学，眼瞅着前边就是雍城了，可这路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，路边连个纳凉休息的茶摊都没有。这辛道度赶路赶得口干舌燥，舌头都快变成大理石了，身上还背着个书袋，后背早就湿透了。可也是，就算有茶摊，摸摸口袋里这几个子儿，要是喝了茶，今天的晚饭就没着落了。不喝茶也行啊，连个人家都没有，想讨口水喝都没地方去呀。这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没地方找去。这辛道度走了一路，学磨了一路，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前边的路边上出现了一户人家，赶巧了，门口还站着一个人。辛道度是眼前一亮，拔腿就往那儿跑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这户人家青砖青瓦，高大的院墙把院子裹得严严实实，朱漆大门紧闭着，旁边有一对石狮子把门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大户人家。这时候赶巧了，正好有个人站在门口，不知道等什么呢。辛道度拎着书包，恨不得有打二里开外就直奔这人跑过来了，呼哧呼哧的跑到人家面前，愣是30秒没说出话来，气儿都理不顺了。站在门口的是一位身穿青衣的姑娘，辛道度顺顺气儿，开口就跟姑娘搭起话来了。哎，姑娘，我是陇西郡的人，名叫辛道度，外出游学至此，赶路赶得口渴难耐，能否请姑娘赏碗水喝呀？姑娘抬眼一瞧，眼前这个书生打扮的小伙子汗流浃背的，脸上都快活了泥了，看来是赶了不少的路。公子稍等片刻，奴家这就进去禀告。哦，原来是个婢女。好好好，有劳姑娘了。这婢女转脸就进了深宅大院，不大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公子，我家姑娘说公子赶路辛苦，如果您不嫌弃，就请您进去喝杯茶解解暑再走。啊，不嫌弃不嫌弃。辛道度满心欢喜的就跟着进了大院，一进院门顿时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。哎，这大院怎么这么奇怪呀？好像这里边凉快多了。再往这院里一看，绿树成荫，几间正房雕梁画栋，虽然不张扬，但看得出来这院子的主人品味很高呀。跟着这位婢女，辛道度就来到了客厅。他刚要抬屁股坐下，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位姑娘。公子赶路辛苦了。顺着声音，这辛道度一抬头，傻眼了。 就说这姑娘的长相真绝了，说她是仙女下凡吧，没有仙女那股子傲气，说她是西施在世吧，少了一分妖娆的俗气，说她是贵族小姐吧，可怎么看怎么亲切，说她是邻家妹妹吧，还有点让人不敢靠近。总而言之，这姑娘给人的感觉很复杂，有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。辛道度看傻眼了，人家姑娘还挺大方，冲他抿嘴一乐。婢女端茶进来给辛道度介绍，公子，这是我家的秦姑娘。辛道度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自报家门，小生辛道度，天热口渴，进来讨杯水喝，多谢秦姑娘了。说完了，深深地作了一个揖，表示感谢。由这杯茶开始，这辛道度就和秦姑娘聊开了，两个人越说越投机，不知不觉的天已经擦黑了。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了，辛道度才发现自己停留的太久了，赶忙要起身告辞，秦姑娘却说已经备下酒宴，请公子赏脸。这辛道度本来就没钱吃饭呢，有人请这自然再好不过了，也甭客气了，满口答应。这秦家的大餐也是没得说，全是辛道度没吃过的。辛道度敞开怀吃了个肚歪呀，酒足饭饱之后，稀里糊涂的就和这秦姑娘做了夫妻。第二天天光大亮，这辛道度睁开眼睛，看见身边竟然躺着秦姑娘，吓得一屁股就钻到了床底下，跪在地上，哎呦，秦姑娘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这辛道度一肚子疑惑，就是满身长嘴也说不出半个字儿来了。这秦姑娘其实早就醒了，听见动静，她起身坐了起来。公子，公子不要见怪，这是我自愿的。我有几句话要对公子说，只是公子听了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情谊。辛道度听到这番话更糊涂了，秦姑娘，有话您尽管开口，姑娘对我情深意重，小生感激不尽的。这秦姑娘点点头，说起了自己的身世。我本是秦王的女儿，已经定好婚约要嫁去曹国，不幸的是还没等到成亲那天我就死了，到如今已经23年了，我独自一个人住在这深宅大院里，今天碰上公子，这是缘分，还请公子不要嫌弃呀。这辛道度跪在地上，听得一身冷汗，心说：见鬼了！公子，您快起来吧。秦姑娘这一句，辛道度吓得一下就蹦起来了。再看秦姑娘，好好的，哪有鬼的模样啊？看看外边，天光大亮，辛道度就琢磨了，都说这鬼是不能见阳光的，这姑娘是不是诚心吓唬我呢？辛道度半信半疑，秦姑娘亲自下厨做了早餐，吃过饭，两个人谈天说地，慢慢的，这辛道度就把早上这档的事儿给放下了，一心认定这秦姑娘是恶作剧呢。就这样过了三天，第三天早晨起来，秦姑娘像往常一样端上了早饭。吃完饭，这秦姑娘主动开口了：“公子，您是活人，我是鬼，虽然注定和您有缘分，但是这种优惠只能有三天，您要是再往下住，就会有灾祸了。”这短短的三天却无法了却我们的缠绵情谊，现在我们要分开了，还请公子带上这个，表明我终身相许的真情吧。说完了，叫婢女拿出了一个金枕头递给了辛道度。秦姑娘泪流满面，摆摆手示意婢女送辛道度出去。 辛道度想要张嘴说点什么，这婢女却拦住了他。公子，缘分已尽，您还是走吧。送到大门之外，婢女转身就往回走，这辛道度抱着金枕头就往前走。走了两步想回头再看一眼，这么一看不由得腿脚发软，这身后哪儿还有什么深宅大院啊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头。辛道度吓得转身就跑，跑到了雍州城里，看看怀里这金枕头，还好，还好，金枕头还是金枕头，没有变成石头之类的玩意儿。辛道度继续游学，走到了秦国境内，这天实在是没有盘缠了，这辛道度就在集市上摆起了摊儿，打算把这金枕头卖了换俩钱儿。赶巧这秦王的王妃正好坐车打集市路过，看到金枕头，马上派人把辛道度抓了起来，责问他金枕头是哪儿来的。辛道度实话实说，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。这王妃大惊不已，心想这金枕头是我女儿去世的时候的陪葬品，怎么会落到这个人的手中呢？为了弄清真相，王妃让人挖开女儿的坟墓，只见里面各种物件都齐全，唯独缺了这个金枕头。秦王妃睹物思人呐，一番感叹，哎，我女儿已经死了23年了，还能跟世上的人交往，必定是被感动了灵魂，看来这人的确是我的女婿了。很快这辛道度就被封为了驸马都尉，秦王还赏了他许多金银侍从，派人送他回到家乡，从此以后这皇家的女婿就被称为驸马了。这就是驸马这称呼的几种来源。可能有人羡慕辛道度空手捞了一个驸马座，可估计他这辈子是甭想再娶媳妇儿了。驸马风光的背后也有难处啊，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以后的节目接着说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振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